神机，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莫笑我是多情处，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 榜单连连看，从榜上歌到榜外歌，从2018年到1991年，在这一年，成龙推出了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而李宗盛为他量身定做了这首歌《壮志在我胸》，也记录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成龙。管那山高水也深，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好，榜单连连看，我们回到榜上，下面听到的是张杰为电视剧《烈火如歌》演唱的主题曲《如歌》。这首歌曲本周全新上榜，排在第五位。 成花谢沧桑，为报思念的马，写绵长情话投射了天涯，带我去小小红尘醉一下。写那句再见让你害怕，写下路让相逢不能罢，写月的缺乏长宿在我榻，写风沙吹成年华。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回头看梨花一落千山，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像涓涓温柔途经过百川。 笑步步又穷时，为何穷尽爱不过这相思。霜融成姿，花开谢时，为我不善这言辞。 谁送我寒冬落魄，春暖风生时，一次便作废了生死。飞鸿跨雪追日天白丝，痛戛然而止。爱是指尖上月的刺。 同样是电视剧《烈火如歌》的 OST， 这首片尾曲《浴火城市》由迪丽热巴和毛不易共同演唱，这也是本周的五号推荐新歌。和之前我们听到的张杰的《如歌》呢，都是出自著名音乐人谭旋之手。在过去这些年当中，谭旋创作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影视歌曲，而在本周六的经典绽放，我们就将关注到音乐人谭旋。当一首歌触及到亲情，往往会带来那种润物细无声却深入内心的感动。接下来这首歌是小孙女儿唱给奶奶的思念，也带去了爸爸对奶奶的牵挂。从伯克利音乐学院学成归来的小诺诺尔曼，这首奶奶的摇摆颂新歌上榜，本周第十位。 城市月光 像小溪流水一样清新隽永的旋律，飘过血浓于水的满满亲情。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诺所演唱的《奶奶的摇摆颂》。当年红遍全国的《吉祥三宝》虽然是妹妹英格玛代替她来演唱，却是爸爸布仁巴雅尔送给小诺的生日礼物。她似乎是天生就要和音乐为伴。九年前的第一张专辑被方文山评价为自成一派的90后才女，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诺尔曼8岁写的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他和爸爸布仁巴雅尔合唱这样一首《乌兰巴托的爸爸》。

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The weather. 明天天气以晴为主，扩散条件依然较好，白天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体感舒适，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最近一段时间，各区图书馆都有一些新措施、新面貌。这一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各区图书馆都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首先是通州，3月1号起，通州区图书馆将一层自习室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10点，比原来足足延长了4个小时。馆长杨兰英表示，延长夜间开放时间，主要是考虑到周边上班族的强烈需求。再来说说朝阳，前天经过整体装修改造的朝阳区图书馆小庄馆重新开放。朝阳区图书馆小庄馆建设于1958年，整体改造后将成为朝阳区的公共文化数字展示中心、公共阅读中心，并通过硬件和软件手段提升读者借阅和馆内阅读的舒适度和便捷性。小庄馆还专设了新书墙，方便读者借阅，馆内专门设置了老人阅读区和儿童阅读区，读者可以通过微信实现办证、预约、缴纳押金和滞纳金等基本服务，读者在馆内扫描身份证就可以实现无线上网。最后来看一下海淀方面，最近海淀区第一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在海淀区图书馆1层正式试运行，这里配有2部自助借还书机，读者只需把读者卡放在借阅机上刷一下，输入密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借书还书的全过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榜单连连看。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的榜上歌和与之相关联的榜外歌。这一时段首先听到的是本周新歌上榜第12名，郁可唯所演唱，来自于电视剧《远大前程》的爱情主题曲《无由》。这首歌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 缺的月光，人潮万夫沉入奔流的江洋，梧桐路已泛黄，细面凝回首悠长的弄堂，这河流淌促生转瞬的欲望，雨微凉人迷惘，路漫长， 如果说你没有看过这样一部热播剧，会不会猜到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呢？远大前程的片头曲《上海往事》由陈思诚来演唱。这部电视剧请到了多位老戏骨同台飙戏，而作为导演的陈思诚，这样一首歌也带来意料之外的惊喜，真的是不想唱好歌的导演不是好演员。好，我们继续回到榜上，榜单连连看，接下来听到的是同样新鲜上榜，首周排在第16名，这是张栋梁时隔3年的全新 EP 同名主打《最好的快要发生》。那这一次呢，张栋梁是启用了完全马来西亚的创作班底，这首歌除了从他出道就开始合作的著名填词人阿管管起源之外，作曲人呢是大马独立乐团11号乐台的主唱陈子超。我们就来听这首《最好的快要发生》。 我们走过的 东京的风，伦敦的冬，看过世界各种残破，各种繁荣。你在曼谷，困在车楼，望着天空。总有一天，我们回归简单普通。生命总有善人在你的心中画出个窟窿，以后还会遇见另一个人还给你笑容。最好的快要发生，个胡同，我们匆匆掠过青春线，正重逢。总有一天，我们怀念一种平庸。生命总有些人。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 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这一次张栋梁虽然是时隔三年才发片，不过这个名字总是会引来很多80后的一波回忆杀。在张栋梁刚出道的那些年，真的是留下了非常好的成绩，不论是偶像剧《微笑 Pasta》，还是那些被广为传唱的歌曲，当然包括这样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同样本周新进进榜的一首歌曲，也同样是一首 OST， 这是 Ella 陈嘉桦所演唱的《忠于爱情》，这是电影《脱单告急》的主题曲，首周排在第21位。 也许就错过我们永远，愚蠢的秘密基地，你在身边，贴着你的呼吸最想念，总以为是我就会你爱情会有多么美，逞强推开你以后孤单像海潮来回， 拥有被爱的勇气。

我们的对白和呼吸。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从此不再离去，再拥抱我一眼，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眼，再温暖我。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需要你，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想就这样放过自己，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属于那一个人，过安稳的人生。再拥抱 总有快乐的理由。不想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错万错，也没人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本周有两首黄韵玲参与作曲的歌榜上有名，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她和田馥甄合作的这样一首《爱了很久的朋友》，排在第七位。而黄韵玲、李格弟以及赵传再度联手的《逆风飞行》本周排在第十八名。黄韵玲出道很早，14岁就和徐锦淳、黄珊珊、张瑞勋组团参加金韵奖，获得优胜奖，并认识到了后来的贵人李宗盛，进入滚石成为他事业上的一个巅峰。不过呢，相当全面的他也是随着风格的变迁来改变自己的创作手法，服务了好几代的歌手。有些老少配的搭档就因为性格的契合成为最佳搭档。下面这一对陶喆和娃娃在1995年制作了《书画盛开 Forever 相识》之后的近20年时间当中，两个人成为非常好的音乐伙伴。娃娃说，陶喆的音乐常常可以激发出他温柔敦厚之外更多面的想法，而陶喆也借助娃娃婉约感性的风格成就了自己的音乐事业。在陶喆经典作品当中，90%的词都是来自娃娃。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二人合作的这样一首《就是爱你》。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我愿意，我也可以，付出一切也不会可惜。放手。 的喘息终于远去了，这夜安分了，心是凉的，我的孤独已经到站了，稍后了曲折，不再闹了，有那么多的忧伤围绕着，疲惫的双眼还凝望着，当人们失落寂寞簇拥着，这样的片刻只想唱歌，爱像风中的风有翱翔的旅程，而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残忍或不残忍也不是谁难以割舍，而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被遗忘的是放开手的人。有那么多的忧伤围绕着，疲惫的双眼还凝望着，失落悠然美丽的时刻，整夜紧闭的双唇，我只想唱歌，爱像风中的风筝，有翱翔的旅程，而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残忍或不残忍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被遗忘的是放开手的人。它像风中的风筝，有翱翔的旅程，而被遗忘的是握着放开手的人，不会残忍也不会难以割舍，被遗忘的是握着放开手的人，被遗忘的是放开手的人，该遗忘的是你赞美过的单纯。 这是来自于杨宗纬的《被遗忘的》。2011年李宗盛是担任杨宗纬第二张专辑《原色》的制作人，要求严格的李宗盛让杨宗纬是反复的揣摩歌曲的意境，然后一遍又一遍的唱，直到制作人满意为止。他也花了整整的一年时间打磨这样一张《原色》专辑。自认为才疏学浅的李宗盛呢，因为一把吉他拯救了自己的才华，在功成名就之后，他一边是做吉他，一边来提携新人。杨宗纬《原色》部分曲目呢，原本是李建清个人专辑的作品，拱手相让，只是因为李宗盛让李建清再等一等。而后几年的时间呢，李宗盛则帮李建清打磨出了一张非常精彩的专辑，叫做《仍是异乡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这样一首《平凡故事》，而在稍后还将听到李宗盛提携的另外一位新人白安所演唱的《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 句召唤我往前走。那时候不觉难受，虽然愁，与其没有生气地留在故里，还不如干脆硬着头皮就牵你担起。反正那未来他不发一语明白，这是扑朔迷离的一句起。那这首歌寄过去，转进自己。那一夜听到老家来人说起，那某某多不得已才成为谁认得起。这无量的城涌喧腾的烟雨过去，与灯光摇曳如招魂的气。有几次梦见自己一贫如洗，夕阳余晖里知足站在旧荒的地。有几次梦见自己终于回去，却歇斯底里逢人就大声说委屈。 一些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5月30日，国航开通北京至哥本哈根直飞航线，舒享抵达安徒生笔下如梦似幻的童话王国，诗情画意令人沉醉。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The weather. 明天天气以晴为主，扩散条件依然较好，白天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体感舒适，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甲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家风传承是这两年文化类综艺节目的新热点，如何将家风节目做得有趣而有深度，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每周二播出的全球华人家庭文化传承节目谢谢了我的家给出了答案。谢谢了我的家从今年1月6号开播，用家这个最能触动中国人内心的文化标签，让家风走心暖心，引起了海内外观众的强烈共鸣。数据显示，已经播出的17节目吸引了大量城市高知群体的关注，该节目收视率位居全国同时段电视专题类节目第一名，平均每期节目观众规模近4000万，在家风类节目中观众规模最大，收视率最高，是第二名的近3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康震看完节目后说，谢谢了我的家节目求简求小求细，在青年榜样缺乏的大背景下，节目聚焦家风，树立家风，传承家风，这是它的魅力所在。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小诺奶奶的摇摆颂。 天边亮，你是否像我就风筝一生。 第九位周华健流浪的终点。 翻山越唱美丽的歌。 第八位宋茜屋顶着火。 橘红色月亮照满江面墙。 第七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少在爱到时人模糊时候。 第六位萨丁顶左手指月。第五位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第四位韩红小屁孩玩耍版。 小屁孩你不乖，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 第三位曹轩宾别君叹。第二位成龙物是人非。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 本周冠军曲张信哲不在。 再拥抱我一眼，再拥抱我。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花线呢？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台前幕后老少配，在上半段我们更多关注到的是幕后，那台前有哪些呢？出道满40年的谭校长谭咏麟在去年推出了专辑《欣赏》，专辑当中除了许冠杰，其他都是和后辈之间的合作。当初和谭校长争奇斗艳的歌手们大多隐退，而横跨多个时代的他依然继续他的不老传说，而且也在不断尝试新鲜的元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谭咏麟和谭维维共同带来《强者背后》，这首歌也是中国风和摇滚的结合。 放下刀与枪，卸下华丽衣装，看过风光，经过沧桑又何妨？任谁没受过伤，只有疤痕不能忘，回首过往，无悔人生这一趟。一身花盖都是枷锁，吹不开也挣不脱，谁能听到藏着内心的脆弱？生命像泡沫，握不住一碰就破，谁知道藏着背后多寂寞？问世间谁是强者？问号角为谁而歌？ 一直在逆风飞翔， 口爱的幸运曲奇，也许明天就会不用太过分担心。嘿嘿嘿，我想你一定可以留下最美纯真的笑脸，心心相印，恋爱幸运曲奇，轮回运气一天要比一天更开心。嘿嘿嘿，嘿嘿嘿，有种心灵感应，在不久之后的我们在一起。你喊累了吗？站直了别趴下，那个世界你想默默的杀，却被狠狠的压，还是别放弃呀。快各就各位，让我们就出发，来到这里只有甜甜的笑，发出暖暖的光，为你存在，为你鼓掌。 我们听到的是青春偶像女团 SNH48 和乐坛的常青树费玉清合作的3345。当然在费玉清的曲库当中，老少配最经典的莫过于和周杰伦合作的千里之外了。早期歌坛喜欢组音乐 CP， 也促成了很多的这样的金童玉女，而之后越来越工业化之后，为了提携自家歌手，便出现了传帮带这样的一个现象。周杰伦就借助个人的人气成全了不少人，比方说南拳妈妈、浪花兄弟、袁咏琳，包括后来梁心怡、单飞。周杰伦在2012年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便邀请他合作这样一首比较大的大提琴。 小傻瓜，这不是大提琴，我不缺你就在吃点心，我一人就足够，但我曾经你们的四高金。人群听不到，看着脸就真是凌晨，越谈越认真，我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那是我的人。人潮人潮招神会影，钞票钞票就不靠近，这干嘛今天有点不开心。隔壁听到我的音乐堂，北京放进来表演流程。

太酸，爱就需要爱到什么都不管，爱不是数学公式一直计算，爱不是泡泡糖没味道就换，你跟我跟他全都傻过，谁按照坏掉出了差错，爱的方法全都是打破砂锅，遇到对的那个人好好把握， 我叫你 funky 那个女孩 是来自蓝心湄和大嘴巴共同带来 Funky 那个女孩。蓝心湄1984年出道，和大嘴巴成员相差十几岁，不过呢和走时尚舞曲路线的大嘴巴在一起，蓝心湄魅力依然不减当年。这个时段最后一支曲目是一首经典歌曲，推出了整整十年了，在民歌的基础上进行全新的创作，将当年风靡 R&B 加入到了民歌当中，那前辈和后辈的合作也代表了一种音乐上的传承。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李谷一和周笔畅共同带来《浏阳河2008》。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古巨基《不老男孩》。 多少年之后，一个人酗酒，才知道什么是愁。 新歌二号张杰《真假》。 缘起于幻想，却笑。 新歌三号宋佳赫儿。新歌四号李佳薇你是我的。新歌五号迪丽热巴毛不易浴火成诗。 情歌六号王心凌伍嘉成敬谦。 你见我走过繁华雨雨浅浅，看那红霞飞满天。 情歌七号孙子涵还听人劝。 什么还听人劝，最好先说再见。 情歌八号安虎答应我你要好好的。 也许有一天我们在茫茫人海偶然再相逢。 情歌九号方博深漩涡。情歌十号周品夸张。 请不要太过夸张，你的悲伤忘了就忘，别吵我吼吵吵。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E三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5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观冰川，赏花海，天马草原，迎旭日东升。五一小长假，相约百瑞谷，北京百瑞谷自然风景区，4月28日开园。 中国移动光宽带，亿万家庭都信赖。新年提速降费更超值，4G 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100兆宽带4年只需1800元，还送4K 电视盒和睦高清摄像头，详询100086。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